道都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战胜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使不弃，不在乎他人眼睛。You heard it。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青春住了谁》。在今天的2018最流行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2017年新近发行的流行好歌，一起来前瞻2018年的流行指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朴树，《清白之年》。 故事开始以前，最初的那些春天，阳光洒在杨树上，风吹来闪银光，街道平静而温暖，终走得好慢。那时我还不是人生只为的年代，我情都还不开，你的衬衣如雪，这杨树叶落下，眼睛不眨，心里想有一些话，我们先不讲，等待着那将要盛装出场的未来。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此生多勉强，此身越重量，轻描时光漫长，一场你不想，数不尽的流年，似是而非的脸，笑着泪光，是不是生活太艰难，还是活色生香，我们都遍体鳞伤，也慢慢坏了心肠，你得到你想要的吗，换来的是铁石心肠，签名里写着，承 能量的花，越活泼越难过吧，越洒脱越放不下，承认后情绪总反着表达，几杯荒唐以后你说，走着走着怎么脚步渐渐慢了，忙着忙着怎么生活变得拖沓，街角的酒楼推倒了，怀旧的人住在热闹繁华的大厦，爱着爱着怎么爱人就不见了，想着想着怎么样子也模糊了，当初多特别的一个平凡的丢进人海里匆匆着，放下电话，今晚让他被冷落吧，承认我们没有活成社交网络的样子，越活泼越难过吧，越洒脱越放不下，承认后情绪总反着表达，你想哭就哭吧，明天总要走着，怎么脚步渐渐慢了？忙着忙着，怎么生活变得拖沓？街角的酒楼推倒了，怀旧的人住在热闹繁华的大厦。爱着爱着，怎么爱人就不见了？想着想着，怎么样子也模糊了？当初多特别的一个平凡。觉得累就停吧，忙着忙着迷失了就安静一下，繁华的大厦不会塌，每一个人三餐一宿都会有个家，爱着爱着总有人教我们长大，想着想着快乐总大过悲伤啊，就幸福的话晚点开，在中的人前辈中学会了强大，珊珊最近睡眠好吗？听完这首歌 珊珊来自金文琪，她说珊珊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每一个拥有着梦想的平凡而又简单的女孩子。可能几天前你还在大城市的格子间当中辛苦的忙碌，而这一刻你已经伏在了父母的身边，做他们一个贴心的小棉袄。回家的时候有带上一份礼物吗？这是来自许巍的礼物，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家人吧。 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走不完的路望不尽的天涯，在燃烧的岁月，曾漫长的等待，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 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在寂静的夜曾经为你祈祷希望自己是生命中的礼物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 许巍的礼物，这里是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2018最流行，我是静瑜，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电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金鸡报捷曲，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Breathing till it

美的我都要了，买东西的可靠性夸我好爽，这个我有。为自己呐喊。 出我的姿态，有最善良的存在。有多少挑战，心中藏着答案。 要怎么有好心情，打完哈欠的表情都可以让我着迷，双手放空的彻底，快快快把我牵起， 过去。 节气，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送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脑。